于恩杰这一天的比赛，加士战队虽然没有优秀的表现，但竞争对手一样糟糕。结果这一轮最大的卖点就这么波澜不惊地过去了，谁也没想到在第二天，加士俱乐部却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在会上，加士的俱乐部经理崔利亲口宣布， 本赛季新晋加入的加士战队的新锐选手孙翔，因身体状态欠佳，极有可能缺席本赛季剩余的比赛。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崔利就很是沉痛地表示，孙翔的身体状况其实早就发现有点问题，只是由于加士一直处于窘境，这才始终坚持参加比赛，而现在到了必须要停止的时候了。 随后在回答了许多关于孙翔具体状况的问题后，崔利很有信心表示，战队的王牌选手和角色即将缺席，将会促使战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更加的努力。但是与此同时，崔利表示，俱乐部已经对最差的情况做好了完全的心理准备，即使发生最创状况，俱乐部和战队也都将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 这最后一条发言虽然说得谦虚委婉，但常做媒体的人，这些专业人士如何听不出这当中的话外之音？听这意思，加士已经是在为可能的出局做出准备了。如此说来，对于能否保持住现有的名次，加士俱乐部是真的产生了信心上的动摇。加士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 以至于堂堂豪门战队连保住联盟席位这样的事都没有信心。照加士的纸面实力来分析的话，保住席位这种事儿，即便没有王牌选手孙翔和王牌角色一叶知秋，也不应该是什么难事儿。但现在，加士却好像已经在积极面对这种情况。这加士难道真的准备放弃下赛季？ 摆烂出局，跑去打挑战赛啊！ 看到当天的新闻后，陈果有些目瞪口呆地对叶修说话：“这个问题，昨晚他们就已经略略讨论过了。故意应该不至于，这么看来的话，可能是队伍真的失控了。”叶修很遗憾地说着：“假使真的要晚了？”陈果有些难以置信。叶修却也只是摇了摇头，位置可否的没有说什么。 哎呀！这时候，连串的叫声响起，打断了两人的讨论。 包荣星，也就是包子入侵，昨晚大家吃过宵夜后，就直接被带去陈果租给他们新来队员的牌房。那房也是4月1日刚交到陈果手里，还没有太完整的收拾妥当。 但就那宽敞的居住环境，让包荣星当时就这样“啊呀啊呀啊呀”的连连叫着。休息了一晚，今天白天才把那边房间好生收拾了一下。此时，包荣星这才赶到了星星网吧。昨晚黑灯瞎火的，又在搞转播，网吧具体什么情况他也没太留意。此时来了。 楼上楼下的自己转了一圈后，立刻就向昨晚去那边新房一样不住地惊叫起来。这惊叹般的叫声显然是让陈果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很是高兴地望着从二楼小跑下来的包荣星。哎，好大的网吧呀！包荣星啊呀够了后，大声地惊叹着。完了不忘问一句：这么大的网吧得多少人看场子呀？ 这个不需要，这边治安比较好。陈国也不知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回答，反正打他从记事起就没见过什么来网吧捣乱的、需要专业看场子流氓才能摆平的行径。虽然偶有个酒后生事的，或是小偷小摸的，但都没让陈国觉得有需要寻找专业保镖的必要。 治安，有些问题光靠治安好也解决不了啊！哎，干脆交给我吧。 包荣星信心满满地说着：“<笑> 我不介意。那行，我看看啊，我就搬张桌坐到这个位置吧。” 包荣星在网吧入口处比划着，看他的意思是要横张桌在门里挡上一半的路口。 这个不用吧？ 用的用的，这样的话才会毫无破绽。生事想跑的话，走这边，桌子拦着。走这边，我一个拳打脚踢就取他上中下三路。 包容星这是连说带比划。陈国这有些急了，可又不知道和这家伙怎么沟通。关键时刻还是叶修站了出来。 包容星，你原来在你那边网吧就是这么看场子的？ 那倒也没有，那边老板说有事他叫我，我再出手。 那现在也一样，有事叫你，你再出手吗？ 这样啊，那我倒也是蛮习惯的，就是不知道老板会不会觉得不够稳妥呀。 包容星有些疑惑地望着陈果。 够够够，足够了。来来来，你平时的主要精力还是用在练习荣耀上吧，真要有无法解决的大事情，一定找你出手。 那好吧。 包容星勉为其难地答应了。随后包容星就也来到了二楼的213包厢。考虑到以后会有更多的战队队员过来，陈国已经考虑需要扩一个超大包厢出来当训练专用。这些天已经在找人谈如何更改二楼格局了，只是还没拿出方案。213包厢暂时依然就是训练室。包容星往里一坐，又是猛力称赞了一下环境。这些话倒都是陈国很喜欢听的，非常舒服的受用了。随后就是包厢里一起游戏，只不过四人坐的虽近，游戏里却是天各一方。唐柔和包容星都还在第十区，但等级上唐柔依然领先包容星一大截，玩不到一起去。叶修则在神之领域继续提升君莫笑的等级。陈果现在的游戏内容则不像一个娱乐玩家了，竹烟侠大号上的少，小号竹烟侠上去也是看看工会仓库的情况，玩家练级的情况，此外就是倒是经常刷刷论坛上的新闻八卦什么的，努力去获取着职业圈方面的新闻动态。 老魏怎么还没来啊？ 今天一天主要在那边收拾新租房了，但网吧这边陈国早交代话了，结果回来后却也没听有人来找。 说是今天， 叶修说。 天都黑了还不来？ 陈果正嘀咕着，忽然 QQ 响起，一看是楼下的收银小妹告诉他说有人来找。 哎呦，可能是老魏到了， 陈果说着。 是吗？ 叶修于是也暂放下游戏。唐柔知道是又一位新队员到了，也准备起身下去招呼。包容星虽然搞不清状况，但一看三人都起来，立刻觉得是出了状况，没他不行的状况，立刻也是急切地跟了上去。陈国走在最前，一下了楼梯就看到一个胡子唏嘘的家伙正靠在收银台前吞云吐雾，脚边还随意地堆着两个大手提包，那烟一阵一阵，弄得收银台里的小妹直皱眉头，只是考虑到这是老板在等的客人，才没有发作。那家伙却也是一点自觉也没有，只是不住地东张西望着，目光转到楼梯这边时，正看到下来的陈国，立刻眼睛一亮。 老魏。 这时陈国听到身后的叶修已经招呼了一声，而那家伙立刻是快步走了过来，陈国朝旁一侧，让叶修走到了前边，结果那家伙快步迎上来，也没和叶修握手什么的，立刻就望着陈国问叶修： 哎，这位美女是？ 就是我们的老板了。 哎呦，幸会幸会啊。 魏琛立刻伸过手来想和陈国握一握。陈国这一瞬间那个纠结呀，这魏琛吧，一开始给他的印象就不怎么样，此时又见真人，是一见美女眼睛就会亮光的信号，印象继续下降，这手着实是不想去握的。但想想这人又是战队的一份子，自己身为老板怎么也得试一试好吧，于是无奈的只好把右手伸了过去，只是心里打定主意，这家伙如果来个握了不撒手的方式来揩油的话， 说什么也不能再给面子了。结果魏琛握住他的手后却只是摇了几下，说了句你好，在下魏琛就已经放开。但随后陈果就发现这家伙的目光已经落到了后边的唐柔身上，眼中亮光更闪，刚刚放开陈国的手看起来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朝唐柔抓去了，嘴上早已经在问 这位有事儿。 唐柔， 叶修这次介绍又是用的真名。唐柔在游戏里和魏琛没有交集，不像对包容星，说韩嫣柔的话比较容易让他对号入座。 好名字好名字，你好你好。 魏琛说着就立刻又想去握唐柔。陈果目光跟来，想看看唐柔会如何反应，结果协力已经飞快伸出两只手，一把就把魏琛伸向唐柔的右手给握住。 嗨，你好你好，在下包容星，熟悉的朋友都叫我包子。 你好。 突如其来的打断让魏琛也是一怔，而后望着眼前这个甩着长发半裤的家伙，一边道了声好后却是扭头望向了叶修。 喂，这都是你找来的战队成员啊？ 嗯，虽然都还新接触荣耀的，但水平都还不错。 哦，对了，这个你看了没有？ 魏晨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突然就跑回他的行李旁，从包里掏出了叠报纸递到了叶修手里。叶修一看，就当天的一份 H 市晚报，虽然不是电子竞技专报，但由于家世是属于 H 市的俱乐部，所以在这晚报的体育竞技版里面，今天家世的新闻发布会内容还是被简单的报道了一下。 当然看过了。 叶修只是扫了一眼，知道魏琛说的肯定是这个，随手就把报纸塞回去了。 这家世什么意思啊？看着像是已经在准备出局的事了，他这真要出局参加下赛季的挑战赛，那不是就和我们撞上了？那可不太妙啊。 魏晨已经很是严肃地说起来了。陈果怔了一下，魏晨的刚才两眼放光的模样已经让他在猜测这家伙对两个大美女会有怎样的没下线的，却没想到只是这么一转的功夫，这家伙已经很是正经地和叶修去讨论战队方面的问题了。荣耀对于这些家伙来说，始终才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啊。